调度二就是一个并发调度，如图十四案所示。并发调度由来自各个事物的全部质量组成，虽然所有不同事物的质量在调度中交叉在一起，但仍然保持在各个事物中的先后顺序。在这里呢，事物 T1 和 T2 呢是采用并发调度的形式执行的，先执行事物 T1 的前三条以及接着执行事务 T2 的前四条以及等等。那并发调度是如何执行的呢？操作系统呢，它首先选择一个事物执行一段，并发调度中的一个事物执行一段时间，然后切换剩下为执行别的事物一段时间，接着又切换回去，如此循环往复下去的。